创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杨芳到了广州，得知阿静阿和姨娘隐瞒了黄埔岛三座炮台失守的消息，杨芳随即也决定此事不向皇上奏报。 广州贸易终止了2年，商人往来却藕断丝连，涓涓不色。13行与各国商人都借到澳门从事小额贸易，有订货，有结算，有账目往来，澳门成了消息的交汇点。13行在澳门的望下村设有办事房，望下村有一座普济禅院，是信众们燃香礼佛之地。禅院的佛堂有四角飞凤的屋架，光怪陆离的菩萨，横的匾额，纵的楹联，笔画繁复的汉字，袅袅不断的香火和口念佛号的和尚。善男信女来这里许愿还愿，小商小贩在附近叫卖汤饼小吃，滞留在澳门的外国商人和水手到这里观风俗看热闹。广东官县为了打探疫情，向这里派遣间谍，英姨想了解内地的军情和商情，向这里派了密探。小偷窃贼们发现这里有可乘之机，常来光顾游走，于是望下村就成了三教九流汇聚、万国商贾盘桓的风水宝地了。说是村，热闹程度可不亚于一座县，只差一道围绕它的城墙了。广州那边仗打得如火如荼，可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普济禅院的三大殿内香火弥漫，参拜菩萨的居民和游观的水手熙熙攘攘，但是后院十分清静。禅院的方丈屏蔽了所有游人香客，只有武少荣和美国代理领事多喇纳在一间禅房里密谈。武少荣戴一顶嵌玉六合一筒小帽，穿一身苏绸长衫，外罩一件巴图鲁坎肩，手指上戴着一只嵌玉扳指。他来澳门处理账目，顺便打探疫情。多喇纳穿一件黑色西装，戴一顶黑色圆筒礼帽，穿一双黑色低扣牛皮鞋，平展的面庞上带着微笑。他受义律的委托，在英中两国之间斡旋。多喇纳会讲汉语，无需别人居间翻译。 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公告副本递给吴少荣。 Mr. 吴，一律老爷要我转告您，他希望尽快恢复通商，以免双方的仇恨越结越深。这是他签署的致广州市民布告的副本，明天将在英军占领区内广为张贴。朝廷不承认各国领事的外交官身份，领事们只能以一目身份通过13行投递文书，而且必须在信套上加写丙字长口递交，否则广东官县会拒收的。多喇纳递交的是一份长口丙帖，吴少荣接了信套，抽出布告一看，广州市民，你们的城市受到了宽恕，因为仁慈的大英国主要求英国之官把关怀善良和平的人民放在心上，但是倘若天朝大力不识时务强行抵抗，我军将以暴易暴，城市必将遭到沉重打击，倘若本地商人不能与英国和外国商人自由贸易，广州的所有贸易都必须停止。吴少荣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英国军队水陆并进，兵临城下，攻取广州易如反掌啊，可义律却提出了停战做生意。吴少荣生怕自己看错了，又读了一遍，然后这才抬起头来，他目光里带着困惑。这多拉纳老爷，现在正在打仗啊，珠江上到处都是英国兵船，这……多拉纳解释道，吴老爷 Mr. 吴，义律的公告虽然措辞严厉，可却对你方有利。义律要我转告阁下，英军暂不攻城，但有两个条件，一是归国军队不得主动开枪开炮，二是立即恢复贸易，而且不能只允准别国商人贸易，也要允准英国商人贸易。归国与英国的战争惊动了世界，法国派达纳德号兵船到归国水域护商，我国政府也将派兵船护商，我们不愿打仗，天天为和平祈祷，所以 Mr. 吴，你们吴家人德高望重，影响遍及官民，我们期盼着您把以律公使的禀帖转呈广东官县，以和平手段处理这场危机。吴少荣是一脸无奈啊。13行与各国商人是贸易伙伴，痛痒相关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但英军打入省河，广州商民人心惶惶，大小商户都把茶叶、生丝等货物运往了外地。9个汉城门和2个水城门天天人潮如涌，故宫伙计们都大量逃亡了。就算我们想通商，恐怕也找不到故宫了呀。 是的，问题就在这里啊。以律公使阁下要我转告您，英国意在通商，英军只攻打贵国的兵营炮台，不打商民，也不摧毁贸易货站和作坊。以律公使命令英军全面保护黄埔岛和福煦码头，他还要我转告您，请全体行商稍安勿躁，不要逃走。他已经把您家和全体行商的宅院、货站、仓房、茶房标注在地图上，严禁炮击损毁。必要的话，他们还会派兵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。 吴少荣这心咯噔一下，自己竟然成了英军的保护对象。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涌上心头。 一律老爷想的真是周到啊。他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家不能由英军保护。要是我们武家的宅院和货站由英军看护，广州民众会指着鼻子骂我们是汉奸的。 多拉纳表示理解。现在是战争时期，战争有战争的行事标准， 归国有句老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请您三思。 多朗纳老爷，实话相告，我也期盼着早日通商，齐爵阁和义律老爷差不多都快谈成了，只为一座小岛互不相让，一方说寄居，可一方说给予，再次大动干戈。这香港虽然不大，但齐爵阁无权给予，皇上也有顾忌啊。 我们美国人有一句谚语，鸡蛋和石头打仗，失败的永远是鸡蛋。归国军队是打不过英军的。 Mr. Wu， 请您劝一劝广东官县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。 齐爵阁就是因为主张让步才遭到罢黜的呀，由此因见，哪个官县敢擅自答应义律老爷的要求呢？ 齐爵阁被罢黜，那谁在广州主事？ 是新来的参赞大臣杨芳，他的职位相当于贵国的副总司令，他不管民政，只管军务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以律公使知道齐爵阁被罢黜，必须等大皇帝另派重臣重新谈判，可北京与广州相隔甚远，公函往来起码要一个月，伶仃洋上泊着上百条各国商船，他提出一个权宜之计，请您转禀参赞大臣杨芳。 哦，什么权宜办法？ 签一个临时协议，搁置争议，只谈两条：第一，开埠通商；第二，息兵罢战。但是广东官县必须撤销杀敌赏格，停止备战，否则英军将不再延后，全面封锁广州，并攻打沿海各省诸城。武少荣一面用食指轻敲茶杯盖，一面琢磨义律的这个建议。 义律的意思是，只要通商，就不攻打广州。 是这个意思？武少荣点点头。 我可以把他的意思转禀杨参赞。 对了，义律公使，请您转告广东官县，他愿意停战若干天，让他们重新估量局势，以免生灵涂炭。 十三行的家宅、作坊、货栈、仓房排列在珠江两岸，根本没办法挪移，战火易燃，势必化为乌有。武少荣最害怕打仗，他送走多朗纳之后，立即乘私家马车星夜驰回广州去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一连好几天，杨芳在炮台营训、渡口、港岔马不停蹄地巡视，抓紧时机熟悉地形地貌，收编虎门和乌勇的溃兵游勇。他派出游哨刺探敌情，调配援军，分守水路要津，敦促乡民搬运粮食，兼避清野，督促工匠打造火船火筏。这天上午，杨芳去保黎炮台和东德胜兵营巡视，下午去大黄教炮台和凤凰港巡查。他捏着手杖走平川入沟壑，上山岗下江河，与便兵们在同一口行军锅内吃饭，喝同一口井里的凉水。七十老翁每到一处都和便兵们谈打仗、鼓士气，有的时候还说笑几句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他颠颠簸簸劳乏一天，直到酉时三刻才回到贡院。贡院就是他的行辕，明远楼是他的下榻之处，批阅考卷的致公堂是他的签押房。 考官们议事的聚魁堂算是他的花厅了，誊录和平明次的戒慎堂是杨芳的办公大堂。一下监狱，看门的兵丁就禀报杨芳： 杨公府，一个姓武的行商说有密事相告，在至公堂候了一个时辰了。 哦，杨芳一听姓武的行商，不顾劳累，拄着手杖就去了至公堂。武少荣见杨芳进来，立即站起身，弯腰一揖： 卑职武少荣拜见杨公父。 杨芳的寿眉往上一翘：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夷河？不像啊，老汉听说武夷河的年纪与我相仿啊。 武少荣有点吃惊，杨芳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，没想到他说武夷河大名鼎鼎，解释道： 哎呀，您老人家说的武夷河是家父啊，武家人何德何能，敢让您老人家有所耳闻啊。 杨芳抬手放在左耳旁： 耳朵不太好使，大点声啊。 武少荣提高嗓音重复了一遍，杨芳这才放下手： 大清头号富翁，连我老汉都听说，你武家的大宅院比皇上的避暑山庄还大呀，是吗？ 吴少荣说：嗨，那都是虚传，当今皇上以尊节表率天下，颐和行怎敢僭越规矩盖豪宅剧院呢？我武家受惠于朝廷的雨露恩泽，只不过替皇上经管一笔生意钱财而已。 吴少荣最怕露富，但豪富之名还是传到千里之外，想遮掩也遮掩不住啊。杨芳说： 这道光六年，老汉我去新疆平叛，就听说过你们颐和行啊。那一年十三行捐资驻军20多万两，颐和行占了40%。道光13年，我领兵与张格尔在新疆打仗，你们武家颐和行又捐资驻军10万两。老汉我到广州听说你们武家人捐资驻军累积达100万之巨啊，不愧是本朝的头号皇商，说不准哪一天啊，老汉我要亲自登门造访看望令尊呐！他可还安生啊？ 托皇上的福，安生。 杨芳一把拉住武少荣的手： 来，坐。 武少荣不敢，推脱道： 哎呀，杨公父，卑职何德何能，敢与您老人家平起平坐？ 哎，凡是为国出谋划策的，为国杀敌的，为国捐资的，都是我大清赤子啊，都能平起平坐。 杨芳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经常和兵丁们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，并不讲究尊卑高下。武少荣撩忍坐下：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老汉我听林则徐大人说，为了抵御英夷，广东的全体文武官员捐纳1/3养廉银，按月抵扣。老汉我既然到了广东，就得与广东官员共甘苦啊。老汉没有武家有钱，但在国家勋征之时捐资出力在所不辞。老汉准备捐24000两爵俸，按月抵扣，用于击赏变兵杀敌。 武少荣开始讲正事了。 杨公府，我有密事禀报。 杨芳抬手拢住左耳， 不着急，慢慢说。 武少荣把美国领事多拉纳转递禀帖之事详述一遍，并把义律的公告副本呈给了杨芳。那副本上第一句话，你们的城市受到了宽恕，是一种外交辞令。杨芳没有品味出它的全部含义，思绪依然围绕战争转悠。他曾用千里眼遥望深舱巨舵的英军兵船，每条船形同一座水上堡垒，清军的失船绝对不是对手。虎门九台和珠江两岸的半数炮台失守之后，清军惊魂不定，水师完全崩溃，江溺已赶出省河绝非易事。武少荣说， 杨公府，多拉纳说义律想和您面谈。 杨芳接到探报，英军占领黄埔岛之后立即派兵包围了福煦码头，不仅没烧没抢，还修整被战火损毁的设施，守护所有货站库房。杨芳思索片刻之后说， 英夷要求通商如此迫切，实在出人预料啊。夷兵远道而来，深入内地，必有其短。只是我老汉初来乍到，还没看清他们短在何处啊。皇上命令沿海各省大深踏伐，严禁与夷人换文，但这并非打仗的正道啊。打仗就得打打谈谈，谈谈打打啊，呵呵，没有只打不谈的。你这条线索好啊，不能废掉。你与这义律熟悉吗？ 啊，杨公府，我跟他熟，他是主管商务的仪官，经常和我们十三行交往。 啊，你可能见到他？ 能。 与夷人打仗，得知晓他们有何诉求。我老汉不能对夷酋的诉求置之不理，但恪于皇上的承命，不宜面谈，只宜书信往来呀。 杨芳亲临前线，就近观察过敌人的铁甲船和旋转炮，认真听取了败兵败将们的叙述。他没有战胜英夷的把握，但他老谋深算，既准备打仗，还得为谈判留下余地。他走到条案旁，拿起笔，从容地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回信。 赵德本爵都使奉君命督兵，贵公使大臣领兵传来，公有战，我有守，各尽其职，未便面谈，如有所言，无妨以书与我。 杨芳的回复既不强硬也不绵软，还为谈判留下了余地。他把信放入信套，用火漆封了，在信套上写了赵会二字，对武少荣说， 你回澳门去，直接把信交给义律，不过此事务必保密啊，以免有人密奏朝廷，说我老汉与夷人暗中往来呀！啊， 是杨公父，卑职明白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义律收到杨芳的回信后会怎么做呢？他又提出了什么要求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孟孟，制作人张雅娇。

界书香中国，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，阅读加我一个。